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9943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买标致大汇金，汇金科曼，汇金德通南北双店3月迎春聚会，汇金，您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烟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 疯狂坚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欢迎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请到了有闲有品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和 CEO 张国柱，先请他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这个有闲有品呀、创始人兼 CEO 张国柱。 有闲有品其实一听啊，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是一个生活类的一个项目，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 您大概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是希望呢，有闲时间、有闲物品的人呢，能到我们这一起呢，体验一下闲置品流通的一个品质感或者情怀感，所以我们叫的这么一个名字 啊，其实就是二手交易。 对对、对， 其实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很火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升，然后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很多闲置的东西，然后其实也有一些平台在做这件事情了。您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个行业呢？ 第一个呢，这跟我以往的这种工作或者商业经历是有关系的。第二一个呢，是跟我们个人一些情怀东西有关系的。简单说一下，我在典当行这个行业里大概工作过3-4年，这段工作时间呢，就是我们通过营销活动也好呀，老客户的一种沟通呀，专场活动也好，就发现客户有很多闲置品的处置需求。小到一些个家电呀，手机电脑，大到一些个珠宝玉石、箱包手表，但是他们都有个苦恼，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边能把这些闲置品卖出去。对于买方来说呢，不知道谁能为闲置品呢提供一个真假的鉴定结果，价格的合理评估。所以这些痛点导致这个市场一直流通不起来。这是我的工作经历导致的。第二就是我们情怀类的东西，我们最初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包括我们早期投资人呢，一直希望呢利用闲置品流通这个事情呀，能为社会性的公益呢做一些个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客户把闲置品在我们的交易出去了，那么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呢选择捐出一部分比例的钱到相应的公益组织里边去。这也是我们希望未来加入的一块公益性的业务。 那二手交易其实我们在这个历史上其实就是有的，自己用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你不需要使用了，你可能借给或者说是送给别人来使用。但是它产生这个真正的这种交易价值，在很多很多的以前的产品当中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测试。有的呢也做得比较好，有的也做得不太好。你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啊，发现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就是可改造的部分是什么？ 最大的好，其实这个行业呀是个千百年呢一直 一直存在，从来没有被消灭过一个行业，就是收，我们简单说就收破烂吧，拾荒。为什么它一直存在呢？就是因为这个闲置品制造者呀，就是我们这些人生生不息，持续不断。那么为什么这个行业一直呢都被很多人诟病？就是说这个行业的产业链呀非常复杂，它大约要有一些个，比如说闲置品的处置方的存在，有一些个流通平台，就信息提供方，要有中间的鉴定和评估方，还有一些回收方啊、处置方啊，以及售后的保障的提供方，这些角色目前是没有一个平台和链条能打通的 啊， 所以导致这个行业是各自为战、各自割裂的，也出现了很多比如说虚假性的东西啊，这个不真实的一些状况来了。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做资源的整合，把这个链条的打通，相同过一条产业链啊，这也是，或者说我们利用我们互联网技术呀的价值，或者是我们项目的价值呢，为这个无序的行业做一些提升和改造，我觉得这是我们商业模式的价值。 OK， 所以这个环节过长或者说过多，它导致的就是这个信息也不是特别对称，而且中间的很多环节呢容易出问题。 是的。 那么有闲有品这个平台，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的呢？或者说你们现在的产品形态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们解决办法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呢，我们用投入很大资源呀，我们自己建了一个鉴定实验室。这个品类呢涵盖了比如说家电、手机、奢侈品箱包、手表、钻石黄金以及珠宝。我们支持呢，第一个能支撑线上的远程鉴定，第二个呢也能支撑在线下的一个实物的到店鉴定。那么这是整个闲置品流通里边最基础的一个线下的一个环节。这个我们是自己来解决的问题。第二一个呢，我们把这个价值呢，我们并不想封闭在我们自己的业态里边去，我们希望呢是给这个相关的一些个电商平台呀，或者同类的从业者呀做对外开放。比如说像京东也好呀，五八也好呀，他们要做的一些业务，那他不可能自建这么线下的实验室，我们可以把这个业务嫁接出去。我们对很多同类的从业者呢也提供这种服务，他需要什么给他什么。我觉得只有大家都把资源贡献出来，然后呢把这个产业相关方向才能打通，那这个行业才能提升。单靠一家是很难把这个事情全做全的。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啊采访的是有闲有品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张国柱。那张总，您刚刚其实提到了四五个、五六个这个大的品类啊，是你们主要做的。我看好像他们都是有一定的保值能力的品类。那选择这些是不是也是你们作为一个突破口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你们自己的认知？ 是的，那我以往的十几年的商业经历呀，对我这次创业呀，其实还是有很多沉淀呀和指导性的。比如说我一直坚持一点，没有生意价值的商业模式都是成功不了的。所有的模式最终要回归商业本质。所以我们在选择大的项目方向确定之后呢，我们在品类突破上，我们首先是聚焦一个它首先能不能产生合理的商业利润。如果能产生利润呢，我们就把它切入，然后放大，再做衍生。那么没有商业利润的这些产品呢，可能将来某个阶段我们通过公益的方式植入呀，或者一些共享的方式植入可能会更有价值，但是用商业资源去支撑没有商业价值的业务，这本身就是不靠谱的。 所以其实资本市场的风向好像也在变。前两年大家都会说你这个不是个模式，只是个生意，但是现在我估计您去见投资人是不是都会跟您首先问的就是是不是一个生意。 是的，在这个创业市场上呀，投资人和创业者呀本身也发生一些理念呀和判断上一些颠倒。我记得两年前我见一些投资人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就说你这是生意，不是模式，没有投资价值。那么现在我再见投资人的时候，他们基本首先问你是不是个生意，对吧？然后再谈是不是一个模式。当然了，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前两年资本市场呀和创业项目呢发展太快，导致说整个从无论投资人还是创业者上，在商业积累、商业判断上呀，都有一些个浮躁啊，这也是必然的，都要经过这个阶段。 OK。那张总在有闲有品这个项目的资本市场这个部分你是怎么考虑的，或者说之前做了一些这样的探索吗？ 15年呢我们做了一轮天使的融资，目前呢也正在做一个普瑞 A 的融资。我对资本市场理解是，我个人一直认为啊，资本是对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一个助推， 但不能成为一个唯一的依靠。目前大多的项目呀，都是一旦失去资本支撑的话呀，这个项目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嗯， 这有悖于我对商业的理解和我商业的一些经验。 嗯， 所以目前我们的项目呢，都是我们的确认有商业利润的空间啊，这个放大的时候呢，我们寻找一些个合适的产业资本来进行合作。 嗯， 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能比较从容的把控一个创业方向；第二一个呢，能把这个商业的本质的东西呢，用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呀，去把它壁垒打造出来，为以后的放大呢提供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 嗯 嗯， 那两轮的这个融资，前一轮是大概百万级别的， 嗯， 然后呢，最近的这一轮普瑞 A 应该是一个3000万级别的， 对，差不多数千万的。嗯 嗯，那这两轮的融资其实时长大概相隔有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年，对，应该在17个月左右的时间。 Okay, 嗯， 那这之间你们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吗？ 变化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第一轮融资的时候呀，我们只是把一个大的商业模式呀，确定了，然后呢，小范围的做一些业务的尝试。 嗯 嗯，那么我们拿到第一笔资金之后呢，我们是通过一种商务的形式呀，去做一些个业务展开和覆盖。这点这个效果确认之后呢，我们在16年的9月份呀，就开始呢衍生一些第二品类的业务， 嗯， 就是我们说奢侈品之类的。 嗯， 那么经过大约三个月左右的实践呢，我们觉得呢是有商业放大价值，所以我们这次呢又做了一轮融资。整个的判断依据就是呢，首先我们每个业务的出发点都明确一个专业的突破口，然后呢同时呢合理的衍生其他品类。那么每次融资呢都是有价值支撑的， 嗯， 啊，不是为了把钱放在家里边就去过冬。 嗯，现在咱们有闲有品的产品的形态是在互联网上有 APP 呢，或者说是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啊，目前主要还是用公众号的方式来承载的。 嗯嗯，那大家会在这个上面进行交易，然后我们主要的方式是从用户的闲置用品当中给他进行评估估价之后，我们直接收购他的产品。 嗯，对，我们希望的是能直接收购，因为这样能加速流通。 嗯， 同时在交易双方的这个心理预期上呀，匹配度更高一点。 嗯， 因为闲置品流通目前的市场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低价收高价卖，这个是反人性的。我们是希望做一个合理价格回收，合理价格销售。 今天我们采访的是有闲有品的创始人张国柱。那您刚刚提到了两轮融资啊，就是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发生的。但是我们了解到您这个公司啊是2014年就成立了，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2015年融资之前呢，我们当时还做了试验了两个到家项目，比如说到上门洗车呀和家电清洗。这些项目我们的同类项目里边都是属于应该就是启动最早的。 嗯， 但是呢我们大约通过小资金呀试验了3-5个月之后呢，觉得生意的价值永远会存在的，但是商业模式的放大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嗯， 所以我们都及时把它放弃掉了。 啊， 嗯， 所以每一个这个方向和产品你们测试了3-5个月，那个时候想过去通过资金然后呢更快速的。 好音乐959，我所在。 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转阴，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3度，南方微风1到2级，空气质量凉，晨起多发感冒过敏，提醒您做好防护措施。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田头市场，接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9178。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国一国二车主有福啦，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盛会相约318见精品时代，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11重礼亲情放送，318团购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主要的这个经验和沉淀来自于前一次的一次工作，是一个这个典当行。 嗯， 那当时的那个情况有哪些细节启发到你这次创业？ 我在创业之前呀，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典当行呀做这个营销运营这个工作。 嗯， 当时呢，那是对我也是个陌生的行业。那么我去了之后呢，却发现这个行业里边有很多我原来没想到的东西，比如说它兼具了流通和金融的属性。第二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它的会员客户呀，都把很多闲置品流通的这个预期呀，都向这个典当行呀做表述、做陈述，希望来解决。那么当时我们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大约做了几场，针对 B 类企业的和 C 端客户的这种闲置品的一个流通专场，从体验效果呢还都非常好。比如说，对于企业库存清库存来说，它可以把一些库存货品呢快速呢抵押贷款换成钱。那么典当行呢，利用自己的这个鉴定的品牌价值呀，以及它有的会员优势，能快速把这个 B 端企业的库存呀清掉。这个呢，对企业的闲置品流通是很有价值的。第二类呢，我们大约当时有30几万的会员，我们针对很多会员呢，就开通了一种类似跳蚤市场的这种一个模式，大家可以把自己想处置的高价值的闲置品呢，集中在一个场地上，典当行呢来负责现场评估、现场鉴定、价格指导，那么两端会出售和买让的两端会员呢做自由交易，这个成交率还比较高的，单场大约能达到200多万的费用，原因就是呢，大家对真假不再质疑了，更多可能在价格上呢做一些沟通呀，和一个交易。 所以这个类似于是线下的跳蚤市场，只不过它加入了一个评估环节。 是的。 那么因为这个评估环节的加入，其实使得这个大家已经不需要在这个价值这个事情上过多的这个去信任或者不信任。 是的，是的。 只是一个上下浮动价格而已。 是的。 OK。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主要是通过线下的方式。 嗯。 那你后来的这次创业有闲有品，其实恰恰是补充进了这个互联网的逻辑、互联网的模式。您自己本人的互联网的这些想法，或者说是这种尝试，又是来自于哪儿 啊？好吧，我1997年的时候呀，当时呢，我在政府机关做公务员，当时我们的部门呀，还是在全国，申请到第一张青少年在线教育牌照的这么一个机构 啊， 那家就叫中青在线，现在还存在。 97年， 九七年，对， 哇，那就是马上把时间推回到了前面18年、20年了。 是的，是的。 Okay. 我们还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那个时候三大门户还没有出现呢。 嗯， 中青在线这个平台目前已经划到《中国青年报》呀，做它的线上一个媒体承载来了。 嗯， 那么08年呢，也当时我离开体制之后呀，跟朋友联合创办了一个，线上的远程教育平台的冬奥在线，这个呢，从商业角度和服务角度呀，都是比较成功的。 嗯， 我以往这些个对互联网的理解呀和接触是一直没有中断过的。 啊、哦，所以您是在最开始中国应该说就是 第一波互联网 的这种使用者、或者说是从业者。 嗯， 那个时候你在体制内。 嗯， 然后呢，直到2008年，您应该算下海了。 嗯，对。 那这之间其实一直跟互联网是这个在联系着。 哎，这期间就是我个人保持着关注，但是我当时的行业呢和工作性质跟互联网已经没有关系了。 嗯， 当时更多是我们是做这个建筑地产的， 嗯， 这么一个大型国有企业。 嗯嗯 ，OK。那当时的这个对互联网的一些基本的认知，加上后来的你说的这个典当行的这一次近距离的经验啊， 嗯， 然后使得你对我们的这个二手交易这件事情，既产生兴趣，又觉得它实际上是一个好的生意模式， 是的， 最终把它变成了这次的有闲有品的创业， 是的。 您个人觉得自己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是40几岁才开始这个真正下海创业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最擅长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或者说现在的有闲有品你主要负责什么？ 好的，嗯，我大概从32岁呢就在企业里边担任常务副总。那么以后呢，换了几个行业，包括也换了几家企业，几乎都是做这个二号人物。 嗯， 就我天生就是一个我们叫千年老二，就我更多像个参谋长的一个角色。嗯，那么这个角色导致我就在很多商业的判断上呢，要理性，会理性化一些。 嗯， 因为我当时的职责并不是去冒险啊，去冲动，而是呢， 是把董事长往后拉一拉， 往后拉，对啊，哦，做合理的市场分析、市场调研、 嗯、 市场判断，做节奏转变， 嗯， 那是我的价值。那这些价值导致我在后期创业的时候呢，对，在资本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这个价值会放大，就我不会冲动， 嗯， 不会盲动，嗯 ，OK。那现在有闲有品咱们已经是运行了1年多的这个商业模式了，而且已经2轮融资了。 嗯， 那这个阶段你是不是可能更需要让自己就是董事长的那个层面要更多了，因为战略上的这种价值可能需要更大了。 未来1年整的时间里边啊，我对我个人的定位呢，一个就是在战略方向的规划上， 嗯， 这是我擅长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找人找钱嘛， 嗯， 传统的功能上。 嗯， 第三个就是在一个品牌营销这个专业层面上都是我来为主的。 嗯， 因为我个人呢不太喜欢这种过高的过于复杂的这个层级架构。 嗯， 我更希望合伙人呢既能仰望星空，想想未来，也能呢低下头弯下腰来呢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嗯， 那么下面呢把执行的员工配合好，这可能更符合创业公司的一个特征。 嗯，定好了战略层面之后，您刚刚特别提到了找人找钱嘛。 嗯， 我们来说说找人，您身边的合伙人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们的合伙人呢，一大部分呀都是我曾经的同事和朋友。 嗯 嗯，那么从外围进入的合伙人呢，最后几乎都是以铩羽而归， 就是空头在你这儿可能有点行不通。 那 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跟您不太像那些特别年轻的创业者，对整个这个社会的认知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比较完整的这个认知？那你可能对于比方说长时间跟他有磨合合作的这些人可能更熟悉更熟知，然后呢互相之间战略上的匹配也比较好。 这也跟我多年的这种做人员管理啊，人力资源策略是有关系的。我个人呢不太喜欢呀太多战略性的人去思考未来，我更多喜欢一些个执行效率比较高的人。 嗯 嗯，这是我个人的风格。所以那么尤其在创业阶段的话呢，其实很多事情呀也可能都对也可能都错。 嗯， 那么决策要基于一点，对吧，我们快速把执行效率出来，远比整天去探讨战略更有价值。 是， 那也可能我们发展3-5年之后呢，我们有一定的有幸呢成为一个不错的公司的时候呢，那可能要丰富一下在战略层面呀发展层面呀以及合伙人进来。 嗯 okay。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疯狂见地啊采访的是来自有闲有品这个项目的创始人张国柱。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二手交易这个品类或者说这个赛道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闯入者，而且已经有比较成功的这种项目了。对于那些项目你大概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目前呢市场上做闲置流通的模式大概能分成4类。 嗯， 我这个不自量力啊，简单去划分一下。第一类呢就大家熟知的这种 C2C 的模式，目前是属于在淘宝的闲鱼， 嗯， 娃的转，嗯，他们是为主的。 嗯， 可能很多听众呀也都体验过这种消费。但问题就是呢他没解决闲置品流通的根本问题，就是真假谁来提供背书。 嗯， 价格的准确率谁提供背书。 嗯， 售后的保障谁来提供背书。这是二手闲置品跟一手商品呀最典型的一种区别。 嗯， 新品不需要这些顾忌。所以说简单的做一个 C2C 平台的模式的话呢，商业放大的价值呀以及客户忠诚度呀未必很高。 嗯， 第一点基本上是可以确认出来的。 第二类模式呢，就是大家也比较了解像私库这个模式，更多是一个从国外啊采购二手品或者新品来销售的模式。这种模式短期注意短期获客，短期支撑交易流水啊，它当然是有价值的。从长期来看的话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从采购来说，现在从市场来看，日本的二手奢侈品是大陆的一个主要来源。目前2017年的日本二手奢侈品的价格相比2015年已经上调了60%多。就是因为这些平台都去日本买货了，水涨船高价格就上来了。那一旦这个渠道的优势没有的话，这个市场又是很难做的。第三类模式呢，就是像比如说旧爱呀，它更多是想在同业者之间呢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那么让一些个从业的小 B 呀或者小公司呀，大家互相来找货，互相来销售。这个模式的话呢，从长远来看是有价值的，但是初期呢，你如何让那些小 B 去相信你，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小 B 实际上呢，客观上说呀，存在很多劣根性，对吧？我给你供的货我加价，对吧？我不保证品质。那么一个平台的一旦在销售端和质的这个品质端没有说服力的时候呀，想控制小 B 是很难的。这种招商加盟我们来做过好多年，这样做几乎都是长远没问题，短期怎么做通不太好说。第四类模式是像新上这种模式，它更多是整合了一些个分布在社会上的这种鉴定师，来做这个兼职的远程的鉴定评估。这个模式来说呢，因为相对说是比较性感一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一样，因为松散的兼职模式呢，对鉴定师的这个鉴定品质呀、鉴定结果呀，也存在一些不好控制的东西。大约就这几种模式。目前第五类呢，就像我们这样做的，应该还有我了解的还有2-3家这样的平台。应该说呢，相对可能显得重，但是产业链的这种复合价值呀，在未来可能会更高一些。这就看。我们各自怎么理解这个闲置品市场了。 对，所以咱们的第五种模式其实是从 C 先回到咱们的 B， 是 的，然后再从 B 再卖出去到 C。 是的、我们主张是 C to C 的模式。我上面的分析呢，就是前面的公司也都是很优秀的公司，我们只是模式不一样，对吧？那么未来到底哪个模式更有价值，也可能是兼容的，也可能是这个特立独行的。这还要看市场的发展来检验。 所以很多项目目前在初创的阶段呢，其实都强调说我们要去看竞品如何做，或者说是去做竞争，但是在你这儿好像反而不会这么想。 我个人呢，做商业做这门商业里面呀，在营销角度和这个策略规划上呀，我是比较排斥呀所谓这个竞争这个概念的。其实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那么每一个市场呀都能容下几十家上百家的企业存在。没有必要把对方呢都作为一个假想敌，作为竞品，这样会把自己的这种战略格局呀以市场空间会封闭掉。这样是不好的。我个人更愿意呢打造一些行业联盟或品牌联盟的方式来合作。比如说如果我有鉴定优势，你有销售优势，对吧？他有流量优势，我们可以构建成一个完整生态平台。这样的话，无论是对这个行业的提升和规范，以及对消费者的这个价值会更高，远比一对一的竞争会更好。目前我们也是在跟很多同类平台啊，在做很多业务合作。我这创业嘛，一个行业市场的话呢，还是要有足够高，新兴牌是要足够开阔，才能往前走得远。 今天非常的感谢来自有闲有品的创始人张国柱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谢谢大家。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